攻读马窦福音第九章。耶稣上船过海，来到了自己的城。看，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。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：孩子，你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应师中有几个人心里说：这人说了亵渎的话。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，说：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？什么比较容易呢？是说你的罪赦了，或是说起来行走吧？为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：起来，拿起你的床，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，遂归光荣于天主，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。耶稣从那里前行，看见一个人在税官那里坐着，名叫马窦，对他说：跟随我。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。当耶稣在屋里坐席时，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：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？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：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你们去研究一下，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。我不是来召义人，而是来召罪人。那时若翰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：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，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：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？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，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。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做补丁，补在旧衣服上的，因为补上的必扯裂了旧衣，破绽就更加坏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，不然皮囊一破裂，酒也流了，皮囊也坏了，而是应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，两样就都得保全。耶稣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位首长前来跪拜他说：我的女儿刚才死了，可是请你来把你的手放在她身上，她必会活。耶稣起来跟他去了，他的门徒也跟了去。看，有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从后面走近，摸了他的衣服穗头，因为他心里想：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，我就会好了。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说：女儿，放心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从那时起，那女人就好了。耶稣来到首长家里，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，就说：你们走开吧，女孩子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他们都讥笑他。把群众赶出去以后，耶稣就进去，拿起女孩子的手，小女孩就起来了。这消息传遍了那整个地区。耶稣从那里前行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说：大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。他一来到家，瞎子便走到他跟前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对他说：是，主。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说：照你们的信德，给你们成就吧。他